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拖着燕京华离开，头也不回。真男人从不回头看丢了的锦囊。零六一问他， 宝珠要是被别人捡走怎么办？ 池小池头也不回。 那就是别人的机缘了。 机缘机缘，讲求的是机和缘。宝物落入善人歹人手里，都是当时当刻的缘。但缘讲的是一个未知，若是提早知道他人的机缘在哪里，提前一步鸠占鹊巢，据为己有，无论再怎样粉饰太平，那也是偷。至于燕京华的行径，已经不只是偷了，完全可以定性为入室抢劫，还顺带非礼主人，连吃带拿，非常之不要脸。而池小池的应对之法，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是看见这颗宝珠了吗？丢了都不给你。听了池小池的话，061嗯了一声，那我就先暂时给段书爵收着。七大阵集于一山之中，内里却有三千世界，机变无穷。尽需先祖设下关卡，七大阵30年一变，每次都是七阵，关卡却不尽相同，因此断无作弊之机。最外围的是剑阵，须得御剑而行，其许多人对和高手比剑的兴趣远高于一把可能根本不可能拔出的时钟剑，会选择直接在外围放手比试，常常会有乱斗，仅仅是路过都可能惨遭卷入啊。若是来凑热闹的实力不济，那估计连第二阵的皮毛都挨不着，顶多做个禁虚半日游就可以打包行李转头回家了。第二层则是剑锋阵，灵力剑法稍逊者便会被斩下马来，遗憾折戟。经过大浪淘沙后能来到第三层的，都是有着起码剑术素养之人。第三阵是单纯的迷宫阵法，有些剑修只醉心于剑刃，不通阵法，便只能被困于浓雾迷宫中，始终不得其路而入。第四层是竹林，那里有吸食天地之灵的竹兽出没，而过阵则需取得活竹兽的一片鳞甲作为钥匙。领地被侵，又要被人夺鳞剥甲，他们自是不愿，于是竹林各处又是一番硬碰硬的恶斗。池小池拎着燕京华从第一关直闯过第四关，燕京华全程划水，气闷不已。待他清醒过来时，发现随身的宝珠遗失，即使大骇失色也是晚了。他不得不正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旦打晕或伤害段书爵，他别说靠近时钟剑了，想出去都是痴人说梦。可是如果让段书爵这么一路闯关入内，属于自己的气运要怎么拿到手啊？难道真要白白便宜了姓段的？几番权衡下，他仍想不到什么妙招，不觉心焦难耐，气火上升，面上偏偏还要强作无事，着实煎熬。好容易闯过第四关，通关者已是寥寥，燕京华看看四周确定无人，便装作倦了的样子伸了个懒腰， 歇会儿歇会儿。 池小池一言逐渐坐下，他的左臂被割出了一道寸长的口子，大概是伤到了血管，血流的有些多，染红了小半条手臂。池小池挽起袖子，本来想撕些衣料来止血，没想到刚刚坐下便注意到右手侧的一块岩石下生有一株灵药，恰是他几日前在某本药典中见到的那种。 止血镇痛均有奇效，但此药极为珍惜。禁虚封已算是仙山福地了，然而就算搜遍十六峰，怕也找不出三两颗来。现在自己随手找个地方休息，一抬手就能揪一颗，其便利程度简直和揪路边的狗尾巴草没有区别。池小池对零六一感叹： 看看，果然是主角待遇。 零六一倒是心疼他， 快点用吧。 确认自己没有判断错后，池小池便将草药摘来捣碎，抹在剑伤处。灵药果真立竿见影，伤处血口收拢，疼痛顿消。燕青华仍惦记着那颗宝珠，坐下后燕珠转了几转道： 咱们师徒还是回去吧。 虽然从系统那里得知宝珠已被一个人捡了去，但乍然失宝，燕京华实在是肉痛加心痛，以至于坐立不安。他揣了宝珠多年，硬是忍下了用宝珠搞事的念头，怕人察觉，就是为了今日放手一搏。谁想出师未捷，白白让人捡了这便宜去，他又怎能甘心呢？既然系统说那是个仙风道骨的人，想必是要点脸的，自己只需谎称此物乃他传家之宝，不慎在剑会争夺中遗失，他大概也不敢独吞。段书觉闻言颇有些惊讶： 燕大哥不想要石中剑？ 燕京华注视着他的眼睛，靠笑容来掩饰自己的焦躁： 怕你再受伤啊？ 我不怕。 段书觉诚恳地望着燕京华： 我也很想去看看燕大哥心心念念的时钟剑是什么样子。 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便把燕京华的路给堵死了。他来前刻意为段书觉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时钟剑的神奇，就是怕他宅惯了不愿出山。现在段书觉一心想见时钟剑，他也根本找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再阻拦段书觉。他倒是可以装作受伤，让段书觉送自己下山。他晓得段书觉的人设是什么，如果出了这样的意外，定然会放弃剑会送他下山。可段书觉是个死心眼，全程将他护得滴水不漏，自己身上顶多被剑锋罡气划破了几处油皮，他若是此刻倒地装死抽搐，也假得太过头了。休息片刻，段书觉便催促他上路。无法，燕京华只能磨蹭着起身。算了，慢慢来，大不了等到了时钟剑附近再找机会下手吧。二人缓缓离去后，方才拾得宝珠被苏云称为小师叔的白衣青年便从二人身后的竹林中缓步慢行而出。小师叔打着伞，竹叶如雨飘落在伞面上，发出细细的沙沙声。他与二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一路前行。他路过池小池方才采摘药草的地方，微微抬手。转瞬间，池小池挖出的土坑和剩余的半截草药全部化为数据，消失无踪。他拿拇指轻抚掌心，失效。不是什么主角待遇，只是因为受伤的人是你。第五层不再是剑术或者是阵法考验，一条宽约百丈深约千尺浪滚滔滔的漆黑长河横亘在池小池面前。河边立有一块石碑，上有注明：此地名号三绝河，鱼绝、鸟绝、人绝。弱水三千，鹅毛沉底，飞不过，渡不成，游不得，莫说是船只，飞鸟也无法从上飞过，而他们要抵达河的彼岸才算通关。池小池想，这他娘的不就是流沙河吗？思索再三，他与燕京华约定自己先下水查探，一旦发现通路便马上在水底释放讯号让燕京华下来。简单休整过后，池小池纵身入水，当真被河一吸到底，动弹不得。如果一定要比喻的话，池小池感觉自己现在像是一只吃了秤砣的王八。依循常理， 寻常修士继位成仙也没能长腮，要么等着被泡成河漂，要么穷尽全身灵力纵出水面。不过一旦如此做，力量耗尽，仅仅是恢复也需要大量的时间。